人人在穿旗袍歌，大小穿着北水烟，金木竹娃娃怪就是重要圈套，忙穿将领往回返，哪知道身兵天将隔了退路，原来是韩世忠迎面来接拦，穿你进了刀斧看，远了长枪立冒穿，只杀得十万人马，死伤了一大半。金兀术惊慌逃兵当北路看，杨红玉金山擂鼓战敌寇，英明前秋。就在万国川那一呀哎呀哎呀哎。 下面我们要请朋友们欣赏的是京韵大鼓《庞统献祭》，演唱者呢是王丽。 Oh.

有香，传说往来旁通说，丞相用兵如此有法，那周郎定然兵败命挨宰。曹操说，先生过誉，上望指教，看一看有何纰漏，请讲出来。庞涂说，水军操兵其法甚妙，但有一件须备良医，你要猜。大江之中多风浪啊，战船岂能不倾不歪，北兵不惯乘船作战，受此颠簸呀，难免呕吐，染病灾。连日来曹操正然忧虑此事，听此言，忙问先生有何良策，请讲出来。庞涂说，大小船只皆搭配，30-50为一排，首尾全靠铁钉锁，中间皆用木板塞，人可行走，马可过，如履平地岂不稳哉。孟德连说，良策良策。庞涂说，御前之见丞相自裁，这一回庞统献连环，存心把曹操害。但等那火攻之日，把曹营战船烧起来，想拆都拆不开。 朋友们，下面这个节目呢是单弦儿《将军的情怀》，那么演唱者呢是国家一级演员刘秀梅为大家演唱。 伟大的精神，战火中日本的孤女，久远平水问，东海有情传音信，当年的小姑娘今日的美穗子，全家访华来探亲，皆因有40年前的一段事才引出这40年后传送的信。全家访华，那正是80年初夏时分，连日来有一的阳光，沐浴着全身。这一日他告别了石家庄，到 外地去访问，中国朋友齐来还相送，依依惜别有情深。每岁子不敢交家，激动万分，想起来自己半生的遭遇，真是一言难尽。历经艰难，饱尝酸辛。40年前日本侵华有疯狂的野心，妄想把自己的邻国用武力并吞，中国人民怒火万丈，同仇共恨，奋起抗击，英勇绝伦，团大战震撼人心，八路军的威名天下皆闻。我的父母双双丧命，成了侵略战争的牺牲品。那倒塌的中厨房也被大火焚，剩下我这5岁的孤女都哭哑了声音，抢救我脱险，多亏了八路军，大恩难忘，心头深意。火重生，龙真在山村内委托专人把我照看，他是一位中国大娘，淳朴的农民。大娘她抚养心照料，他为我操心劳力，费尽了精神。夏夜里手拿蒲扇把那蚊虫去赶，月光儿照见他脸上热汗淋漓，好大娘他悠悠清唱那摇篮曲，有多少回我在梦里听到这醉人的声音。

门庭出院来，又不见秦美的踪和影。从此后音讯全无，消息不通。乡亲妹，你定是羊入虎口，身遭难。我好比一落沙滩，苦大争，但只见二泉水流，月光依旧，同名的人儿今是难逢。骂一声苍天不把穷人怜悯，世间何时扫尽不平。正思想忽听远处有人呼唤，